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换新闻。 好，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哈森。 嗯，今天请燕婷来代班哈，哈森跟我们在一起。朱明奇同学啊，这会儿应该是在台湾， 台湾不是逍遥的，是去出差的。 没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专题策划，也叫做台湾下一个十字路口啊，即将要重磅推出，也欢迎大家的密切留意。 嗯。 那既然说到台湾，台湾目前这个社会也不安宁啊。首先马英九这个已经是当总统五年了，听说呢昨天在台湾很多人是发起要罢免马英九的这个请愿，签名要达到多少数目以上呢，就真的是要下狠手了。所以说在台湾来说呢，马英九整个的政府的日子都不太好过。而且看到是台湾和菲律宾就这个公务船枪击台湾渔民事件呢，已经纷纷扰扰快两周了，现在也搞不定。我看到的一个情况就觉得台湾非常的着急，又是说要澄清，要菲律宾这边道歉，又是说要谈赔偿，然后要重新谈这个渔业的这个条款。但是呢菲律宾好像是不紧不慢的、你看他们这个发言人出来说话都是笑笑的，很淡定，好像还很自如，就觉得哎，菲律宾他们到底是打了什么样一个算盘，有点闹不明白。 对，怪不得那个马英九现在的表态是那么的强硬、但是我看过一些报章，他们说现在台湾的民调在这个菲律宾的事件之后呢，因为那个马英九表现的比较强硬一点，所以呢他的名望也提高了一点。你们有没有留意这个情况？ 没错，菲律宾的这个跟马英九之间的纠纷哈，说现在马英九其实他心目当中的一个算盘呢，是知道我在外交上呢其实是一个蛮被动的一个局面。被动在哪儿呢？就是受制于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其实跟当时香港闹的这个马尼拉人质事件最后的处决的结果是有点像的，因为他受制于这个，所以他现在你看起来表面上跟热锅蚂蚁似的，但是实际上他心里面是非常的被动。他最后为的是什么呢？是挽回他现在好像不足五分之一的这个民望和支持率，他没有办法才这么着急。为什么说之前这么软弱，后来又被台湾的民众骂是水母啊，才慢慢的硬起来挺起来，但是硬的挺的是不是有点晚了？我觉得哎，我们刚才直播间进来一位今天的特约评论员詹胜哈，詹胜你怎么看这次的马尼拉的跟台湾的一个纠纷？现在呢好像也纷纷扰扰，没有一个定论。 这个纠纷其实是马英九这个执政这个就职周年嘛，他昨天是520嘛，现在大家我看今天中国时报的评论，他就说这个马英九他能否这个应对民众的这个期待。马英九现在就同时台湾、菲律宾、台湾、日本，还有这个台湾的还有其他的国家，台湾、越南。那目前来讲的话，马英九还是一个政治不粘锅，不希望两岸联手保护渔民。我的建议是，其实大陆方面可以绕开这个两岸联手的这个一些政治方面的一些阻碍，那可以进行直接对台湾渔民喊话。如果你之前的做法是台湾渔民展现五星红旗，认为可以展现一些自我保护的意识，认为有安全感，你现在可以大可同时遇到威胁的时候，同时向台湾海巡，同时向大陆的海监，同时发布求救信号。那大陆可以绕过台湾政府，对我们的中国台湾同胞的渔民实施施救。所以马英九来讲的话，他政治不沾锅，现在日益受到大家的一个唾弃，这个东西他会在接下来的时间中反省。如果他不反省的话，我相信台湾渔民他的民心所向，可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叫做马在做，人民在看。 我觉得马英九现在有一点被逼上梁山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他其实本身他自己的这个从政的一个方式的态度，他的一个风格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柔和， 温和， 对对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嘛。但是在这一次的这样一个事件中，这个时候他不得不站出来了，因为他作为台湾的这个最高领导人，然后整个的这个台湾受到了这个相当于欺负，而且是一个外国的欺负。那为什么就是菲律宾这次去弄台湾，有一些分析就是说是不是在黄岩岛受了这个中国的气了。那中国毕竟是一个大的国度，其实在这两件事情上有很多的这个可比性。在去年的这个黄岩岛事件，从去年的年初啊一直到年末，一直在甚至到现在还在事情的有 不断的这个变化当中，那为什么对于中国来说这个菲律宾就没有办法？那我们看到这个菲律宾这个国家相当于在太平洋岛上的这个美国养的一个流氓打手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他的这个小国的一个态度就是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哎，我就弄你一下怎么样，我来在这个外交的一个态度上面我也不温不火的，哎，我就说的话也可以出尔反尔，到之后可以出现一些改变。那在之前这个黄岩岛的事情之上，在这个阿基诺三世他是明显受到了中国的制裁，包括经济方面，包括在外交方面啊，后来他明显这个态度就软下来了，因为在军事的实力上他没办法跟你来比，没办法跟你来拼，他只能稍微的骚扰一下你，让你觉得很难受。但是在问题是在台湾的这个上面呢，这个台湾如果靠自己的能力的话，有网民就说，如果靠台湾自己能力，可能最后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那菲律宾可能最后给出你一点赔偿。但是如果这个事情一直现在台湾在不停的说，哎，我要制裁你，我要怎么样制裁你，但是后面又拿不出任何实际的行动来讲的话，大家久而久之甚至会以为，哦，菲律宾是不是受了委屈，把本身这个源头都有可能会忘掉了。 嗯，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很容易让我想起当年香港发生这个人质事件哈。 对， 就他们对于赔偿这个事儿是非常敏感而且是纠结的。我记得当时呢是曾荫权后来又去信专门给他们的总统， 要他们 就谈了，要他们在那个交代事件的，就是最后明显是死于不正常嘛。 对， 但是呢阿基诺呢他就对港府的这样一个信件呢表示很不以为然，他说呢曾荫权的这个措辞让我觉得不礼貌，我心里是不舒服的，其实我也不想接受。后来呢他们那个国家的特使来到香港也是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就再次对香港这个遇难的那个普通人就感到抱歉了，表示哀悼。他说我们也愿意呢提供一些抚恤和慰问金，但是他们偏偏还声明说，我告诉你们，这可不是赔偿，就这个赔偿这个字对于菲律宾来说它是站得非常非常强硬。 其实站在这个香港人的那个角度，还有当就是3年前呢，就是香港人跟香港政府其实最重点的不是赔偿，就是他的一个道歉。还有就是当时那个菲律宾的政府的那个总统呢，只是给金泉一个电话，当时候的那个特首一个电话，就是去慰问一下，也没有道歉。其实香港人追求的还是一个道歉，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有机缘，我们不需要他什么的赔偿，什么什么的钱。当时候就是不道歉，还有不，我们就是不原谅他当时的态度，因为那个总统，我不晓得他为什么每一次出来讲话的时候交代的时候也是笑的， 对 啊，不论你许多小人都是笑的。 后来有人说那个是他的肌肉问题， 对，他生来可能就是笑面， 是， 但是你说你作为一个国家元首，你怎么样都得改改吧，这个在外交上 怎么样也要训练一下，对， 这很不划算的。 因为我有一些认识一些朋友，他们说菲律宾人跟我们跟他的总统做了一个辩护，他说呢，这个菲律宾总统在他母亲死了之后，他也是笑的， 他也是带着笑， 对，这是肌肉的问题，但是他一定要训练一下，因为人家死了人，你还在笑，真的受不了。 还真是，所以他在外交上也是引起很多国际社会的不理解吧，就觉得哎，这个国家到底是想干嘛，就浑身充斥着不靠谱的一种元素。哎，詹胜，我刚才其实讲到哈，我说这次菲律宾看似在外交上好像有一种占据主动的，因为他手里握着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一中原则，就包括当时曾荫权给菲律宾总统打电话，当时也有评论员说曾荫权没有资格打电话打给菲律宾总统，就像菲律宾总统后来反驳到，就是那个反唇相讥了，就算我们菲律宾的一个省长打电话打给你们当时的胡锦涛或者温家宝，你们也觉得很奇怪，对不对？他这样一个有一点点，会不会有一点偷换概念的感觉，还是说当时也是像现在台湾即使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也可以遵循这种特事特办的这样一个原则？ 这个情况就刚才讲到这个当时那个菲律宾人质事件的时候，当时这个香港的学者沈旭辉， 对， 就刚才那个你说的这曾荫权直接打电话的东西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次主权外交， 没错， 香港是不是有次主权外交的概念。最后理论上论完以后呢，大家辩论完一轮了以后呢，还是认为这个概念只是在学术界，就是目前还是要以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这个方面的一个 对香港的一个涉外的一个考量。那第二个回到这一次，就是菲律宾是否利用了一中原则的专制控制，他就认为是台湾要这种特制特办对台非的之间的关系，然后要排斥这个大陆的这个干预。那可以看到哈，之前有人说是不是说如果是菲律宾以为这个是大陆的渔船，那他就不会开枪呢？其实不是这样子。菲律宾和台湾之间的关系跟有一个比较，就是菲律宾和日本的关系，这个台湾和日本的关系。台湾大家可以知道，就是之前有日本的很多保钓的事情，这个台湾的渔民出海，但是日本的特务已经介入到台湾的渔村里面，参加他们的这个渔民的这个选委会，就跟他们用赎金的方式，让他们在保钓的路上中途停船，中途折返。当时是日本跟台湾之前有这个情报的一些关系，这个在亚洲周刊的某期有深度的内幕报道。第二个就是日台这个渔业协定，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渔业协定之后，那个日本又把这个中国的把台湾的渔民给扣了，然后第二天凌晨就实施逮捕。那这种发现就可以看到，日本和台湾即便有这个沟通的话，他最后还是有一些个案。那这次来讲，反过来说，就是台湾跟菲律宾之间本身他们就之前没有一个说情报的这方面的一个交流。第二个就是都在考虑到这个这个利益来讲的话，菲律宾的军舰这个海陆空三军其实都不如这个台湾。那目前来讲的话，那菲律宾他肯定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他们的这个这个公务船的个案，而不是说他也承担不起最后全面开战的后果。所以后来台湾开出这个记得舰，还有这个一系列的舰船出去以后，菲律宾就这个噤声了。但台湾当时有两个事情做得比较快，让大家觉得值得这个马英九政府这个有点服软。为什么？第一点就是他认为这个军舰开出来以后，是否发射这个实弹。当时菲律宾的这个特使到台湾以后，结果当天的那个上周五的演习，结果就没有发射实弹。他说后面有否升级取决于菲律宾的态度。第二点，那个台湾向菲律宾提出四点要求，但是台湾同时又做了三个的一个斡旋。那其中有一个斡旋就是台湾跟菲律宾是否也要参照台湾跟日本进行的这种渔业谈判。那其实这个东西人质事情还没有解决，这个枪杀渔民的事情还没有解决，而且又是七年前当时的翻版。所以当时今天的那个中国时报的社论就讲，苏贞昌也不要得意，因为七年前苏贞昌就是当时让这个菲律宾枪杀台湾渔民的事件不了了之当时的这个政客。那这一次以苏贞昌也不要笑马英九。那是否这一次来讲的话，这个渔业协定你在枪杀事件调查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台湾就已经开始跟菲律宾在进行这种筹码谈判，这个抛出的时机也值得商榷。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台湾菲律宾同时还有后面一个美国，就是美国的因素在台非这个美菲的关系中间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美国最早他是说不干预，后来就慢慢的就他其实是大家认为的是会偏袒于菲律宾。如果是台湾跟菲律宾因为日后的事情，因为这次是实弹演习，没有实弹演习，只是开出军舰示威，那不排除日后有第二次第三次的菲律宾的开枪追杀的情况。那这次你看都四十几枚弹，那个弹孔打到那个渔船上。那未来如果他还有一个细节哈，可以补充一下，就是这个渔民 行詹胜这个头头是道一二三四点讲得非常详细，我们先休息一下，先听一下广告，来一首歌，然后再接着听你的分析哈。好，三地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阿森。 今天我们还请到的评论员詹胜啊，詹胜刚才跟 我们这个男嘉宾也是聊得头头是道，说到呢这个从军力的角度分析啊，其实你讲到军力啊，我这两天我去国内很火的这个什么铁血论坛呢，什么天涯也逛了逛，就发现大家对于台湾这个军力的还是不太有信心的。你就比如说在这次事件出来之后吧，台湾想要表现自己很强硬的一面，但是呢又让人笑掉大牙的是呢，才几天他们两个飞机好好的飞在天上，结果呢是给坠海了，你这不是让人一笑那个接啼笑皆非吗？ 这个台湾的 第一个是 F-16 军机，那个在基德舰向他们的这个海巡出航的时候，上周四的时候坠了，那个时候是其实是基建故障，后来就临时换了这个叫幻影两千，幻影两千的这个性能是好一点，但是幻影两千又掉了，这个就是奇怪，就是说台湾平时这个训练不够。我就讲从军心角度来讲，台湾其实他现在不知道打谁，他 不知道打谁， 反攻大陆的这种提法已经没有了。第二个，他目前就是刚刚在上个月搞的这个叫做汉光演习，这个他叫反登陆演习。反登陆演习的话，他直接以前是汉光演习是反这个大陆的登陆，那接下来他就说可能对于太平岛的守军，对于反越南夺岛是有帮助，那就是已经都缩小的目标就是在越南，甚至是打海盗。那刚才他那个朋友讲到，就是说两岸是否在这个军事联手？那两岸联手的话，可以看到其实有一个突破口，就是台湾的退役将领在不久前就访问了中央军委，然后其实两岸的军事联手的探讨其实都在进行，而且是从退役将领这边开始作为突破口。那未来的话，可以两岸进行联手打海盗。打海盗的话，这次有人就讲，如果菲律宾不升，最早因为菲律宾这次设计完以后，菲律宾政府是说他认为他们官方没有派船，那我们就可以把他当海盗打，这个是可以的。对，那他最后是承认了以后，那接下来的话，如果进行军事对峙，光分析这个军力其实没用的，因为现在叫做超限战。超限战的话，你包括说刚才讲的那个菲律宾最强的那个军舰拉贾胡马邦，而且他很多的军舰是从美国退役那里给他的。 对， 菲律宾第一个没有导弹，第二个他的美国卖给菲律宾的武器，很多时候他的火炮系统、火控系统已经拆了。然后第三个就是台湾的这个军力，其实他现在正在自制这个潜艇，还有包括自己建造的这个这个中程导弹，那这些东西都是对菲律宾有杀伤力、有震慑作用。但是未来来讲的话，是否会爆发这种大规模战争是没有。美国的一个智库报告分析就是说，未来的话可能叫做消蚀的平衡，那个腐蚀的是消蚀的平衡是怎么讲？ 消蚀的平衡。 对，这种叫做亚太再平衡的这个美国的大国战略，其实在变细化，就是说未来的话可能有小规模军事冲突，甚至像中日在钓鱼岛军机对峙，可能只有5米的距离，不排除可能操控不当或者啥的就发生撞击。那未来的话有这种东西的可能。那台湾目前来讲的话，其实一个是要用无人机战术定期巡逻，因为这次包括基德舰出去，它这种大型军舰出海，它有一个问题，它的耗油很贵，它就这次出去大概170万台币就没了，那光耗油啊什么东西就耗不起。那用无人机，台湾目前来讲它的有卫星福卫三号，那它这个东西只是这个气候探测，它在未来的做法现在也在做的就是成立这个无人机战队，它用无人机的去巡逻可以减少这个成本，第二个可以减少人员伤亡的可能。包括这个我们最新的这种便携式无人机可以用手，就当兵作战可以用给它组装以后用手抛出去，它可以再飞行。那台湾是做这种东西。第二个就是像大陆借鉴这个这个 GPS， 就是未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北斗卫星的成了网络以后，可以绕开北斗系统，可以绕开美国的 GPS， 就是台湾未来的中程导弹、短程导弹可以不用美国的这个 GPS 给它制导。那因为我们的这个北斗卫星的它那个开放的源码可以给同样的敌对的地区国家给他们使用。所以未来来讲的话，军事的压制马英九必须加强，但是要采取比较精兵简政、节能减排的方式，可以采取一点聪明的战术。包括菲律宾这次也不是大规模的。 对，我今天早上就看到新闻说，台湾的军方人士说呢，台湾应该是在发动自己本土的这个武器。你看现在美国好像法国造的都不太靠谱，但是你现在我觉得这次事件出来之后呢，民间的力量也是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发挥哈。尤其是你看内地的这个环球时报，他都说呢，台湾方面已经有一连串的制裁菲律宾的行动了，他觉得应该是港澳台再加上大陆，就是港澳大陆应该是联合起来 大家一起来制裁。我又说回那个当时人质事件，就香港的反应啊。香港当时我记得是，应该是在晚上7点多钟的时候是发生了这个枪击，最后是开火了嘛。 对 对, 对。 然后在晚上10点多的时候，香港的保安局他们就反应非常快，就已经是在给这个菲律宾发出了黑色旅游警告了，到现在都没解除呢。你看现在马英九后来支支吾吾的，就一直到迟钝到现在，那个旅游方面好像似乎还是没有给出最后的一个警告吧。但现在民间上大家都呼吁说我们都不要去菲律宾旅游啦，在这个经济上呢给他一些重创。但是这个菲律宾这个国家呢，他们也是有点那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会觉得台湾的你和这个香港啊来菲律宾旅游人数有限，就对他们的经济的造成打击这个力度实在是很有限，他们就不怕你，对，不怕你。而且也说即使你说当时陶杰写文章骂我们是什么仆人国家也好吧，但是我们的经济呢，你真的说是有多依赖这个仆人经济外劳工吗？好像也不至于。 其实我觉得台湾不是菲律宾肯定没有考虑过，就是如果台湾跟香港也没有聘请他们的人的时候，聘请他们的人来做这个雇佣的时候，那个后果是多么的大。 你觉得很大？ 在台湾好像有8万多那个菲律宾的人，当然不是全部都是佣人，但是有大部分也是。在香港呢， 十几万了都有， 十几二十万，对， 有40万吧，香港有40万吧， 是吗？我 记得 是 是包括那个 印尼吧， 佣啊， 所有的 泰佣，对， 菲佣可能十几万。 但是我知道的时候，我知道的就是当地有很多人，很多家庭或者是一些男人都是靠就是女人，就是 可能香港现在这一代都是菲佣凑大的， 对对，去经济去支持他们的。如果我们都不聘用他们的佣工的话，他们肯定有很大的打击，他们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我不晓得为什么。 我们说菲律宾这个国家它的文化也很奇特哈，你说他们讲英文，我据说呢在那些报纸上就看到人家写文章说他们进那种菲律宾介绍佣，就是介绍这个家佣的那个中介中心啊，他会给菲佣和印佣给你写评语的。就比如说印佣他会形容就人比较淳朴啊，甚至说比较钝，就不会跟那个主人反抗什么的，就比较顺从。然后那个菲佣呢就说就比较精明啊，比较这个醒目。然后呢就会说英文，这是他们区别印佣的一个特点。可能印佣就 比较 走， 这个， 我刚想问到这个， 因为我找这个工人的话就是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就是从你的实际的一个接触经验来看啊，的确是菲律宾的佣人他们比较机灵，然后因为他们人在这儿比较多嘛，所以他那个势力范围比较大，他们在周末的时候就聚集在像中环啊或者是一些像这个维园啊这些大型的地方，然后他们互相交流的一些经验。那从人上面来分析呢，其实的确是像印尼人他们有一些人是会广东话的，因为在印尼有很多这个华人，然后是就是广东啊就是香港啊这样的过去的人很多，从事这种商业活动而且非常的富有。我们知道那个印尼的反华事件嘛，在90年代的时候，包括现在在菲律宾很多什么卖鞋子的那些商人啊都是华人，他们都是非常有钱的，所以在他们的国度就本来就有一种排华的情绪所在。那这个菲律宾跟印尼又不同的地方所在呢，就是印尼是一个就是宗教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而且他们对于男性是有着极其的服从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对，怪不得女人挣钱都是这个白送给男人用，是不是？ 所以说刚刚哈森说是男人吃软饭的，他们在菲律宾的很多男的就是靠女的这样子赚钱回去。 他们在菲律宾哪边？ 对，我们有计算过，比如说现在香港给工人的这个工资是3920块港币，那我也问过工人，我说这个钱在菲律宾就是你们的那个生活范围内这是一个什么水平呢？还有说这个相当于马尼拉高级写字楼的一些白领他们的工作水平 哦，所以怪不得他们都觉得来香港做佣工是一个收入很好的职业，他们很愿意来。 对，他们也是包吃包住嘛，你想他不需要有任何的花费。那在菲律宾呢，他们信仰的基督教天主教会人数会比较多，但是问题是他们对于这些宗教的那个信奉程度啊并没有像印尼那些对于宗教的这个忠实程度来得更加的忠诚 虔诚啊。 对，更加虔诚。像泰国也是一个极度虔诚的国家，那佛教跟这个基督教又是教别又不一样，所以就形成他们的一些女性的这个对别人的一些态度有差异。我们去做按摩，你就可以明显的发现， 是 泰国人他们按摩的这个就非常对你非常的恭敬， 就泰国的菲律宾人就很少，很少有菲律宾人做按摩的。 哎，所以这样的文化最后会不会反映到他的外交上啊？詹胜，你这个做天天读报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研究和观察？ 第一个哈，就是我就根据个人经验来讲的话，我看到这个现在有一个朋友他开了这个菲佣公司，然后他有一个事情就是把这个一个月的这个赚到的钱请这个菲佣去存到银行，这个菲佣跑了。结果发了一个通缉令，这种情况就是比较。 你是说帮那个主人的钱存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对，这主人让他钱存到银行，结果跑了，就这是一个 case。 这样的事情非常多，每一个中介都会警告我们说，你要小心你的佣人，就是借着你的名义到外面去借钱，因为他是可以借着主人的名义到外面，就是那些高利贷公司，他借一大笔钱，然后跑回菲律宾去。 对， 然后。 对，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 case， 不要，我觉得也不要民族主义情绪，就不要与、这个、 对，当然是个别了。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你讲的这个仆人国家，包括像陶杰讲的，陶杰其实还讲过一句话，就是他同时给两个报社对立立场的报社写社论， 两个 完全想的对立的东西，所以我就讲说陶杰呢，我专门在。内地的文这个报纸上写过文章讲陶杰，说这个菲律宾这个仆人国家，第二个讲他这个讲他卢永福蝗虫论，那这种东西其实来讲的话，陶杰他是精于文艺，但是在这个道义上面有一些缺失。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同时在对立立场的报纸写社论，他认为心安理得，他的理论依据是他认为既然我代表报纸的这个社论主笔，那我就代表报纸的立场，你只要给钱，那我就很一个 为你服务， 这个职业写手的方式在帮你做东西。那你说作为一个媒体人，那昨天我还跟另外一个朋友探讨，你作为一个媒体人，他是不是有基本一个道德判断，至少普世价值在对同情这个被杀的台湾渔民的立场上是有一些同情。那这种东西来讲的话，你如果是作为一个某个媒体的人的这个职业来讲的话，你其实是会依附媒体的立场。 这个我同意。我觉得关于这个陶大才子哈，他到底这个你说写文章，他到底基于什么样的立场？不过后来他写了那篇什么仆人国家之后，不是还很多这个菲佣团体呀、还有包括甚至他们驻港的大使啊，都抗议要求他道歉嘛。后来有人说他是跟菲律宾本国的选举是有关 的。我们可以跟他一样不道歉的。 对， 为什么要道歉 呢？就是借助他们国内的一个情绪，然后再来煽动在国外，其实是为了倒逼国内的某一些选举活动。倒是你说的另外一个点，我觉得有意思。菲律宾人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国家的人，首先我的印象是他们好像是个歌舞之乡。你看，就不管他们在国内发生什么样的灾害啊，就是洪水啊，什么火山爆发呀、什么的，发生大灾害的时候，似乎你在香港就觉得，哎，那帮在外的国人好像国内发生的灾害跟他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似的，照样是礼拜天在维园啊，在哪儿就歌舞升平的，带着乐器啊，就带着这个一大帮人在那又唱又跳的。我还经常路过那的时候，我会驻足看的，你知道吗？就觉得哎呦，这帮你说实在是，如果单单从这个舞蹈他们的身体协调性上，我觉得中国内地啊香港还真是比不上。 还有我听说过，因为我上个星期我请了一个员工过来清洁一会我问他一下他对于他总统的一个感想是怎么样。他说了，我都不晓得怎么去分析。他说啊，这个总统好啊。我说怎么样好呢？他说了两个 point， point one is， 他说这个总统没有贪的那么多，这是好。 之前有是吧？ 第二个就是他说总统他自己住得很远，离他工作的那个地方住得很远，他也愿意上班。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好了，这就是好了。他们的要求那么 低， 他们的要求真。 但是这个你刚讲的确实是当时那个马斯克斯家族。但是菲律宾以前的那个贪腐很严重。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菲律宾的这个他的这个阿基诺三世，其实他按照他的母亲当时的来讲的话，其实是延续了一定的这个大家的名望。而且他其实说实在他又是祖籍福建，跟我是老乡。包括很多陈水扁那也是 对吧、嗯、所以这些情况来讲的话，在菲律宾的华人他们怎么看这个菲律宾总统、 嗯嗯、 这个也是值得我们争取的。就为什么呢、 嗯、 就是说除了这个刚才讲的那个官方之间的渠道、 嗯、 甚至军方的这些冲突来讲、 嗯、 其实文化的融合、 嗯、 包括我很多时候我看的马来西亚的报纸为什么关注这个安华的选举，关注这个东南亚这一块、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华人还有这个文化的这种融合，大家的这种认同是可以去化解一些敌意的。 嗯， 包括刚才说的、嗯、对，就从文化角度来讲， 好，从文化的角度，我们三 D 化新闻先休息一会儿，马上最后我们从文化角度再来分析一下。有人说菲律宾真是个奇葩国家，它奇葩到底在哪儿呢？马上回来。好，三 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森， 还有詹胜啊，特别评论员。其实讲到菲律宾啊，最后我们不是落脚点，可能跟他的这个国家的文化有关。你看，他又被西班牙殖民过，然后他整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又是英文。我就看到香港有些学校啊，他们会打出一些培训的旗号，去哪儿给你培训呢？把你拉到菲律宾上。他说菲律宾这个成本又低，然后呢，相比大陆啊，他的那个英文水平又要高。 嗯。 然后香港学生呢，又觉得去到菲律宾，你还可以顺便旅游一下。 但他们的英语水平不行啊。 他们的 口音非常的重。我不知道哎，你们有很接触过，尤其是菲。用啊什么的，不是很多的香港小朋友都是菲律宾凑大的吗？ 对， 真的 就是他们有英文非常好的，可以跟老外就是交流无阻的、 嗯、 因为他们的书面语言官方语言毕竟是英文，他们在可能读写上的水平还是比较高、 嗯、 但是他们有很严重的一些口音，比如说 tree 还有 three 他们就发出来，或者是 here 他会说 here 就搞得现在小西瓜老说 here 我说 not here 要跟他纠正这一些。对，但是他们会自己认为比应用高一档次，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英文非常好、 嗯、 在香港应该得到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待遇。 嗯，所以你说现在的菲律宾的佣人哈，你说在台湾他们不是在街上会遭到一些去这个七十一买东西，店员会歧视他们， 是吗？ 然后在大街上有年轻人就拿一个棒球棍子就打他们，你知道吗？ 是吗？ 好像澳门也有不买东西的情况。 对，就是跟当时香港出发生那个事儿一样的。大家现在已经开始情绪上脑了。 你说在台湾， 对，在台湾已经开始情绪上脑了。 对对对， 但是有的菲律宾佣人就他们就通过电视也很无辜的说：“哎呀，我作为我本人啊，我要对台湾人民道歉啊， 嗯、 我们国家的那些公务船他们干了不应该干的事情。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坏人啊，我们还是很乐意的在台湾为大家服务啊。” 哎，我发现菲律宾人对他们的这个政府是不太满意的，因为我曾经问过这个工人、 嗯、 就是说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government、 嗯、 他会说 very lazy， 他会说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懒惰，他会把他们的这个形容，那可见他们的效率是比较低下的。包括之前发生这个人质事件啊， 嗯、 香港的人质事件， 对，香港的人质事件，我们就发现他们的那个警察就反应啊，用了一个多， 对啊， 好几个小时， 相等于香港的那个飞虎、 嗯， 他们就用了一个小时零二十分钟去救人，然后最后死了八个人。因为呢，很多专家说这个救的这个情况就是应该压缩在几分钟的救灾的一个情况，他就拖了一个多小时。才救援，所以就死了那么多人。 所以这个懒呢，我觉得他们可能真的是对于一种严肃的事情啊，就永远严肃不起来。他本来就是一个嘻嘻哈哈，什么事儿呢都非常乐天派的这么一个国家。你说到人质事件，我记得当时呢，他说他们那个市长和他的警方的指挥官啊，就在那么千钧一发的时刻，他居然可以离开现场去吃饭的，去吃饭慢腾腾的回来。后来还辩称说什么呀，啊，我们去的地方只离这个现场只有500米啊，我们去的也不算远呢、啊。当时你让香港这个以严谨专业著称的警方看的这个实在是没法接受。 我有看到一条评论，就是说他们对于这个生命啊并不是这样子的敬畏和重视。 对对对， 嗯，这个有可能是他们对于这样的一起事件的这个，因为如果换到任何一个国家，我相信大家那些官员都没这个胆子去吃饭吧，毕竟人命在那里啊。 嗯，而且你说包括他最后调查，现在不是台湾去到菲律宾调查整个闹僵了嘛，他们也不出来接待，然后是完全不配合，双方即将就是谈崩的一个状态。当时在那个人质事件的时候，他们也是很不专业的，你知道他们直接那个清理现场的时候，就所有的船们一拥而上， 就直接是在那个巴士上面的，他从来没有说警方我要封锁保护现场不让证据受到破坏。 对啊，下面有很多证据的。 对，你就觉得这个国家到底是想干嘛。 还有呢，那你刚才说哪个高官，哪个主理那个救援事件的那个那个高官，他后来就给陈佛是怎么样，就停职一个月， 嗯， 就是这样，没有了， 也没有说要下台，要引咎辞职。阿基诺三世，甚至有人说要刑事指控嘛，但是最后都没 有， 现在都是不了了之的 一个月都是休假吧，请假期吧。 詹胜，你说这个国家的文化，就是你的观察，你觉得对他的外交上到底具体会有什么影响？尤其是现在啊，到现在这个关头，马英九非常着急，说尽快要回到谈判桌上，要同意我们的协议，要怎么样一个收场？这大家是最为关心的，可能。 这个有一个讲法，就是说世界的变化很快，但是人性的进化是很慢的。那这个情况下，同样你说如果文化角度探讨这个，估计得谈十天十夜还谈不完。那具体来讲的话，目前就是台湾必须高度施压，而且能够通过武力或者无人机之类的威慑，让这个菲律宾和越南不敢轻易对台湾渔民有所进犯。第二个其实还有一点刚才没有讲到，就是渔民啊应该加强自我安全防范意识。很多时候有一些争议的地方是不是要去，如果要去之前是不是要做好一些联络措施。这次被人家追杀了一个小时，然后被开了那么多枪，还打死一个人，然后台湾方面采取行动，那这方面就晚了嘛。所以两边都要检讨，就是自我安全意识。第二个就是要高度施压，对一些国家，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菲律宾、越南可能进犯，越南的那个武器当然更破，所以但是他很可能用个案的方式来进行突破。目前来讲的话，刚才说的有可能的除了军事，第二个就是经济制裁，不买他香蕉嘛，对不对？ 对，这是最现实的。 对，然后至于这文化探讨的话，就要开多的论坛，包括也要注意到引述一些这个菲律宾，甚至在菲律宾的华人他们的声音，对他们对国家的看法， 用 人民的压力来对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施压。 好，非常感谢啊，詹胜有很多实在的建议。菲律宾的渔民呢，可能自己这台湾的渔民自己本身呢，也要提高这个保护的意识。那么关于台湾和菲律宾目前因为这个，公务船对于台湾渔民的枪杀的问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先。接下来呢要进入我们的有话直说环节，来请燕婷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有话直说的互动话题。 今天我们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的互动话题呢，是要说到在这个5月17号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张高平的这个冤案做出了国家赔偿的决定，分别支付他们俩呢是每个人大概110万左右，合计是220万。这个事情呢要追溯到这个10年前，张高平和他的侄子张辉因为涉嫌强奸啊致死蒙冤的这个案件入狱达到10年。那在2013年的时候，终于是这个得到了昭雪。大家今天的一个话题就是，有人也在网上细说，哎，10年赔了110万一个人，是不是相当于这个包吃包住啊？年薪还是10万这样高薪的一个工作？你觉得你愿意拿110万来 换取 这个10年的自由吗？或者是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数字会有什么样的意见，又觉得怎么样的赔偿和怎么样的一些惩戒措施对于当时的一些审判的人员才是合理的啊？欢迎大家有话直说。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三地话新闻，我是燕婷， 我是樊醋。 我们很快的把这个事件再说一下啊，就是在这个刚刚的5月17号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张辉、张高平这两个人他们的冤案做出了国家赔偿的决定，每个人是支付110万元左右这样的人民币。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他们两个就说我们不会去拿的，而且这一点钱买套房子就没有了。对于10年以来他们的所有的损失，其实这点钱根本就没有办法赔偿。而这一次的这个冤案呢，被昭雪之后，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但对于赔偿，大家还是有很多话要说。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第一位，来自湖北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关于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意见想要发表吗？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如果用11年换110万，当然不愿意啊。 嗯，那你觉得是钱少了，还是说什么问题？ 是钱少了。 怎样来赔偿？嗯， 我觉得这个赔偿的话，首先的话，作为一个事情已经出现了啊，当然是无法挽回的，对。 对。 但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首先的话，第一，相关的一个责任人就我记得好像是那个女警吧，浙江 女神探， 对，女神探她出来有没有对他进行一个处罚？ 目前据说将要进行司法的调查，但是具体的还没有任何进展。 对啊，一个事情出了这么长时间，他没有一个主动的去跟相关的那个责任方去做一个检查。还有就是说，他自己的一些事情出了那么久，已经出了将近30个月的时间了，对吧？这个事情的话，他一直悬而未决，他没有一个认错的态度。他自己本身就做了事，他没有一个认错的态度，只是口头说一说。这个事情到时候谁会知道他会不会不了了之？ 嗯， 然后这个事情的话，首先没有得到一个公正的一个判，就是公正的一个审视。一旦知道就已经查出来了，那首先第一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他要出来说话，而且对他要进行严惩。后面的话，相关的责任人，这肯定是一环扣一环的，而不是一个人能够达到这种环节的。 追究责任，还有呢？ 第二个呢，我觉得就首先你对这个赔偿的话，就是钱单单是一部分。当然我们知道现在跟他们做的事情很少，但是你呢，起码要会有一些，比如说惠及他的子女的一些事情啊。我记得好像看新闻的时候，好像就讲那个好像是那个张叔叔的，他好像有个女儿，好像中途都辍学了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去再关注这一块。对他的孩子的话，他是属于成长的那一段时间，10几岁的时候、10岁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就没有父亲在你身边了。本来是你有父亲的，但所幸你如果父亲过世了以后，那还好说一点。但是你父亲是在身边的，并且背上了这么沉重的一个包袱在里面，没有任何人出来说话，这个对他们来说也要进行一定的补偿。你不单是钱的补偿，你在比如说就业啊，或者说后面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工作上面，肯定要对他有一些帮助。 好，谢谢赵先生啊。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留一点时间给就是之后的朋友，谢谢你。好，我们看到刚才这个赵先生说，就除了追究责任以外，还要对他的家人，这个张高平有两个女儿啊，而且跟他的大哥住在一起。那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我相信他的这个全家人一定就是在这10年里面的日子都不太好过。马上来接听， 青春和自由都没有了。 马上接听这个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来自哪里呢？ 北京。 哦，北京陈先生，来说一下你的观点好吗？ 我认为这两个人的判刑。证明中国没有法，而是中国是以言代法，以权代法。这件事情应该追究当时处理这件事的人的领导。追查他们为什么被陷害。这只是中国没有法的一种表现。 除了追查之外，你觉得现在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法。我们国家是没有法的，所以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不是说是宪法日吗？啊，宪法纪念宪法吗？我们国家是没有法的。那个法都是空中楼阁。 好，谢谢来自北京的陈先生啊。好，我们来接听赶快的下面一位牟先生是吗？ 穆先生啊，应该是 穆先生。穆先生你好。 哎，你好。 你来自哪里呢？ 我来自长沙。 来说说你的观点好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拿钱来买时间，这个东西是不是非常荒唐的一个说法？ 荒唐，对。 就是因为它其实不光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还包括一个人的自由，包括他的尊严，这所有的东西都在里边。怎么能通过一个金钱来这样简单的衡量呢？我们经常看到很多那个病人的家属，都是在一个病人可能在最后的时候，都会愿意说不管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哪怕他能陪我多待一天。 生命是无价的，自由也是无价的。 对，生命是无价的。通过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最重要的还是要是谁把这个事情当年给做成这样一个冤案，而且让他可以成立，这个人需要负责。而不是一个国家来替他出这个钱来买单。 好，个人要负责。好，谢谢你。 对， 好，我们马上来接听下一位段先生啊。段先生你好。 哎，你好。 来自哪里呢？ 我来自江西。 江西的朋友来说说你今天说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意见要发表。 哎，我觉得这些你是划得来划不来，我觉得很多东西不能用钱去算的。 如果单单从人的一个自由啊这个角度来讲，110万又算得了什么呢？ 嗯， 但是很多事情当它过去以后，只要你生活再继续，我就觉得应该是我们讲未来应该是还是对于整个社会，对于他自己来说还是一份很沉甸甸的一个经历吧。 嗯 嗯， 所以你就觉得 说不上是不是财富，这个要他自己去说怎么来平衡这个110万，能不能跟过去10年的青春啊光阴啊去对等啊，这个要他自己来评价。 嗯， 但是一般来说大家都希望自由嘛，110万当他过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呦，你10年能有110万，你也许打工啊干活啊那还赚不了这么多钱，但是这10年的煎熬他是不是很愉快，是不是这么很平静的翻过去。对对对， 嗯， 如果能很平静的翻过去可能就好了。 嗯， 就觉得是财富，如果不能平静对他未来的生活还有影响的话，我就觉得这可能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 嗯 嗯， 好 的， 谢 谢 段 先生。 就是在这个精神的损伤上面几乎无法用数字来衡量啊。好，我们下面再来接听最后一位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来自哪里呀？ 来自北京。 嗯，来说说这个事情的你的观点好吗？ 110万买10年的自由，如果给我的话，我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嗯。 因为相当于一年每个人他只是拿到了10万元，而这10万元里边有一半以上是相当于国家赔偿给他按照那个工资标准给他进行的赔偿，那么剩下的就只剩下很少一部分是对他自由的这个补偿。如果一个人一年的自由只是花2-3万甚至2-3万就能买到的话，那中国人的自由也太不值钱了。 嗯，加2个0还愿意吗？ 那也不愿意。 为什么？ 自由是无价的。 自由是无价的。好，说得好，谢谢北京的邓先生， 谢 谢你。 谢 谢。 其实这件事情对于很多公众的情绪来说呢，就是到底是不是一个正义的过程和结果，迟来的正义还是不是正义，而且对于整个的中国的司法制度来说，它中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漏洞，现在你对于女神探也好，对于整个的当年的审判的人员也好，他们到底需不需要负上更加沉重的责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一个冤假错案现在可以平反是一件好的事情，毕竟他们被放出来了。但是问题是他们精神上所受的伤害绝对不是一些数字可以来衡量的， 没错。 而对于像之前的一些刚才也那些朋友说的一些领导人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追究责任啊，这些人这个责任是一定要追究的，因为对于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才好。 嗯，对于两位当事人来说呢，现在是不管是拿到多少钱，就刚才江西的这位段先生所说，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嗯， 也是希望在社会上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关爱。 嗯，现在这两位他们最急需的就是工作，那是不是在这个工作方面这个国家也可以来出力啊。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地化新闻，再见， 拜拜。